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咁我哋头先就即系都大家都一致认为啦，咁即系呢一个啊郭文贵，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你话佢系中国嘅熄灯咧，就唔可以咁样讲嘅，或者我哋咁样讲啦，就佢系中国式嘅斯诺登，系嘛？ 我都觉得斯诺登咪其实 你凡事你系用中国式三个字咧，就可以将成件事咧就由呢个负辩证噶，即系哇，你可以点金成石噶。 不过你将佢比喻做刘梦红嘅，其实系咪？ 我觉得佢、不过你比刘梦红高好多吧？ 唔系，佢起码爆咗嘢出嚟。啊，刘梦红而家都未爆嘢啊，大佬。 刘梦红系爆唔到乜嘢出嚟嘅。屌、佢爆嗰啲，其实对自己都系有伤害，即系伤拳嚟嘅。 佢一爆自己都上身，唔知点讲。 喂，好简单，你话俾人听。即係以前佢應承我，即係做政協常委又好，行政會議全部都跳票，啊、即係彈票。啊、喂，你因為呢樣嘢，所以你走去空佢。 咁你冇道德高地喎、你係。 唔係咯，邊有曬道德高地嘅啫、啊？喂，但係而家郭文貴證明咧，即係佢真係要喺佢哋嗰啲人啊，先至識玩佢嗰套遊戲。即係佢要拿捏得好準。咁我爆你邊個人？喂，老实讲，你问心嘅，我讲咗好多次啦。中共有边个唔系贪官嚟嘅？包括习近平在内，包括黄岐山在内，包括周永康啊，边个薄熙来嗰啲在内。喂，薄熙来啊，我最记得啊，我唔记得黄君韬定黄坚同我讲啊，其实佢已经贪得少噶啦。佢好似佢查咗好耐，都系三四百万港币啫嘛，屌！ 系 咩水？系咩钱啊，大佬？佢做到咁嘅位置、啊，佢老豆系搏一波、啊。阿哥， 喂，不过咁 系湿岁数，所以你谂下，而家郭文贵佢成个嘅处理方法，佢系拿捏得好准，佢知道你个痛处喺边度，知道你习近平嗱，佢都依然系擦习近平鞋噶嘛？究竟佢葫芦里卖咩药咧？我好简单嘅啫，得两可能性啫嘛。一，你就真系帮习近平走去清除呢个黄岐山，但系呢个咧，我觉得机会系低啲嘅。最大嘅机会咧，其实就系习近平嘅敌对派系清军执。嗱、你保佢啊，你保黄岐山啦、你仲点反贪啊？你点都仲可以话我哋个包仔系咩啊？贪污腐败、啊？ 呢一个就等于咧嗰阵时阿江泽民喺沙士嘅时候，佢牺牲咗呢、這个叫做万学龙一样嘅啫。系嘛？即系你嗰阵时，万学龙系北京市市长嚟噶嘛？系、嘛？就是、因为佢沙士话自己揿住，系嘛？咁就算自己唔系揿住，佢冇错都好啊！咁搵人孭镬噶？咁嗰阵时上海帮喂见到喂你，即系呢啲人你唔应该保啦，系嘛？即系咁佢先至牺牲咗佢啫，咁样样。咁你凡事权斗呢样嘢咧，你去到生死关头咧，你一啲痛苦嘅决定一定要做嘅。 同埋佢知道喺美国。你根本老共系唔敢动佢，佢越快越好，先喺明镜，再喺美国之音，再嚟呢个嘅一传媒， 系， 边个敢喐嘅？喂，你唔通而家走去搵人暗杀呢个郭文贵？你派人去美国杀佢啊？ 你仲大镬？ 嗱，你仲大镬啊？ 咁所以咧，土伯，嗱呢个咧就系特朗普咧喺选举嘅时候咧，嗰个眼光几咁短浅，佢就觉得即系唔需要再讲嗰啲咩叫做系嗰个系嗰个普世价值啊！我哋 American First， 你讲呢嚟做乜啫？喂，佢可以咁讲噶，嗱，即系佢呢个时候系咪应该？如果佢真心相信佢选举嘅时候，佢自己讲嗰套嘢 American First 嘅话咧？咁就應該佢喺呢個時候咧就拋出呢個青年新政喺六四嘅時候佢講嘅火牆論係嘛？郭文貴講嗰啲乜嘢中國權鬥反貪嗰啲關我哋美國人咩事啫？係嘛？喂， 嗰個火場，喂，唔係燒喺我哋呢度噶嘛，係嘛？唔需要你噶。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有呢一個普世價值嘅話語權嘅時候，喂，喺呢啲咁樣嘅骨節眼上面，佢就係你自己嘅實權嚟噶啦。bargaining power 嚟噶嘛，有 bargaining power 就係有權力噶啦嘛，呢個世界係。咁所以你話嗰陣時，唉，特朗普你嗰陣時你選嘅時候，佢係好戇鳩，你講呢啲亦都冇人信啦，係咪？而呢個時候，呢啲時候，喂，講真，你要撇清關係，你係咪可以用翻普世價值，或者香港，即係或者美國價值嚟做你自己嘅擋箭牌啊？而呢一個中國之所以佢用唔到斯諾登，就是因為他沒有這個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嘛，因為他自己這樣說嘛，喂，新型大國關係嘛，你不應該理我，我亦都不應該理你，每個國家都應該有自主權，都應該自己有自己那個我們不應該干預別國內政的，你咪唔好理咯，你咪放走斯諾登咯， 同埋 佢 仲有一樣嘢 戇鳩咯， 咪仲有斯諾登喺老共嘅情報系統嚟講，佢啲係碎料嚟嘅，屌！因為我俾佢做嗰啲嘢更誇張啊，屌！你得咁多料咋？嚇、啊啊，就係話佢周圍竊聽咋，係咁多啦。 哦，屌！好啦，咁但係嗱，而家你講到即係郭文貴呢件事件咧，就而家係去到有新進展啦，我哋有段片睇嘅，咁我哋可以去先。 访问大爆中共内幕，在今天的凌晨他又再在 Twitter 交代最新的状况，估不到在爆料之后他的家人反而被释放。 那么收到了这个大连市公安局的通知，让我家人呢去这个大连去接我的四哥和六哥，被二次关押的四哥和六哥。那么全家人当然都很激动了，他们就马上冲向机场。这女儿被关进去了，我的儿子被你们关起来，我的妻子被你们关起来，我的哥哥被你们关起来，除了我父母没关，几乎全让你们关过了。这两天香港一周刊、苹果日报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报纸都会相继出现一些这个我的爆料的信息，这都是在两周以前他们的采访和准备好的。那么从昨天的下午到现在，新增了大概40家媒体左右email还有信息给我联系的。我在此呢现在这个就不一一给你们回复，我希望你们呢这个把你们的采访提纲发过来，把你们的参加全球发布会这个想法你们发过来，我们希望呢这个我的团队会在制定统一标准啊发邀请函和发布会的时间地点和发布会的规则。 你即系你谂，喂，你睇下而家几串啊，大佬，即系哇，仲要喺度即系摆大支嘢，哇，仲串过黄之锋，而家真系系嘛，即系你要点样去即系访问我啊？你哋可以 send 啲 request 过嚟嘅，然之后我哋统一点样去即系去审视系嘛，即系最后尾咧，我哋会邀请你嚟嘅系嘛？ 共产党见到咁多恶人。是不是即是普京不怕、啊、特朗普更加不怕。因为一个这样自己有真的玩巢你。 没有蒋介石不是有一个好远见都亡共再共嘛。 在那跑步、啊、跟住再爆完料之后就哎现在他放回我那边几个。哇直情这个大佬贴词你这样子啊。挟持咗習近平嘅女兒， 你知唔知佢跑步其实佢係有个咩咩 message 可以话俾人听。 你觉得咩 message？ 佢日日跑步，即係證明自己好健康，唔會無端端捽死啊嘛。 哦， 係嘛？即係呢個佢證明佢唔係即係等於阿金正恩嗰個阿哥咁樣樣啊嘛。 嗯， 係嘛？ 即係仲有咁啊，都減下壓嘅，大佬。我喂，當然我都知道佢呢一個級數嘅人咧，嗰、那個心理質素應該唔會太差。 嚇、啊，唔係，亦都話到俾人聽，佢有心，佢嗰個心理效果就話嗰個勝券在握。 喂，我非常有信心。佢再講。旗下嗰扎媒體咧，你真係笑到即係碌地啦！即係你發邀請過嚟啊，我會一統一處理啊，我有個咩全部全球嘅招會，其實係我嚟警告你老共啊，警告你老共啦、啊，你唔好再即係亂嚟啊！我會再爆嘅。喂，老實講，係佢啲人先有呢啲咁嘅內幕嘅料啫，我哋點爆啊？爆同冇啊？ 係啊，同埋即係嗱，佢點解可以用爆料？佢嗱，首先就係佢琴日就話。佢個老領導，佢聽從咗老領導嘅吩咐，就係話咧， 唔会再伤害国家，即系唔会再爆一啲咩大镬嘢咧，咁样样，即系佢总之三个礼拜内就唔会爆料，我要统一晒啲资料先，我然之后咧就喺三个礼拜之后嗰、那个记者会就一次过爆晒出嚟。 所以咧，你睇翻佢呢个时序， 系 佢话所谓嘅老领导，其实根本系佢自己同老共系一个deal嚟嘅。 诶，嗱， 你一听到你讲呢一个deal，即系呢个明显一个deal咧。就是说你放我家人啦，咁我就会公开讲啦， 呢个系啦 ，exactly， 我就会公开讲，就话咧我三个礼拜唔会咩啦，我又听到个老领导讲，其实呢啲系暗示嚟嘅，即系呢啲系即系 kick 一 kick， 就话俾你听，嗱，而家我真系话俾你听，嗱，我而家唔爆料住啦，咁你放咗我家人先啦，你放咗我家人先啦，你唔放嘅话咧，我就继续爆落去，系嘛？ 嗱，呢个嗱，即系呢个系啦，但系嗱，阿土伯，你另一个玄机就系话。佢提嘅老領導，你估係邊個嚟咧？ 佢啲上線啊？你嘅意思係？我唔知啊。 你點樣？你點樣去猜度呢啲人先？ 我覺得呢個所謂嘅老領導，其實係只係同佢討價還價人咯。 呢、這個諗法同我差唔多喎，因為呢、這個嗱 講就講老領導啫，係咪？ 或者其實講真都嗱，佢之前去講話呢一個這個傅政華，就叫佢查呢個黃岐山。就呢一個係好明顯係一個咧，即係想分化呢一個集王聯盟嘅一個目的嚟嘅、就想離間佢哋啊嘛。咁、如果佢而家再爆，就真係有個老領導吩咐我，我而家聽佢講，喂係咪即係你三番四次喺度講後面有老領導，係咪令到呢個共產黨自己都喺度即係草木皆兵喺度周圍揾？边个系老领导？边个系老领导？然之后咧，就等你。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呢一个亦都可能系一个暗号 啊！ 嗱，我以下呢番说话就系即系越南话和广播嗰种啦。 啊， 跟住就系、是、嗱，我讲完话老领导之后，你就知道我下边嗰番说话就系要求你放人。 哦， 亦都有个暗号嘅显示噶， 即系拉登。 因为嗱，你都唔系一个成熟嘅，即使你话专制独裁嘅国家又好，民主嘅国家又好。喂，如果有人將你嘅國家機密係亂咁拎出去爆嘅話咧，係一件好大禍嘅事嚟嘅。我要禁止嘅時候，我一手硬一手軟啦。老共呢啲係最叻嘅，拉曬你屋企人先咯。你屋企人喺大陸啊嘛。好啦，佢就係、是、嗱，你唔放我屋企人，我繼續爆，睇你大禍定我大禍，係咪啊？我係慈禧，你係江雅大佬，即係調翻轉頭講啦，大佬。咁你死梗嘅喎。所以今次老共都是真的被他揸住呢个春代的 喎、哦。亦都证明他讲的啲嘢是真的有份量咯。是吧 就算 啦、就是。 就算你加盐加醋都好而家是真假难辨的嘛。 同埋他这样开得条件咁而家是讲緊六兄弟加他嗰两个仔女就 是。你少接触大陆人啦我唔知你是不是。我觉得大陆人讲嘅嘢呢你大概是信四成已经好多㗎啦。他可能有两成是坚嘅。八成是作的即正如那时候李波铜锣湾书局卖的书嘛屌可能得有两版纸是坚的、一两版纸是红头文件来的其他都是全部在网上找啊跟住自己又创作埋个故事下去的这样。但是个问题就是你一两版真就已经很大恶的了嘛。 是啊这个真的。 同样道理郭文贵讲的东西我估起码有一两成是坚、有些是吹大的有些是基本上他自己的分析来的。是他的推论来的、不是什么风来的老实说你问即是用你刚才的阿娇问第一个 point 就中咯、我们不嬲都讲老共渗透的你说我们都不知道咩是不是即是搞分化搞这个统战啊搞监听啊那些东西。那唯一即 是推论的不是讲你那个这个经济上面的渗沙子咯。使我哋香港人牌屌你成日都讲啦屌你。 对我哋成日都讲啦。 尤其是你呀屌你最喜欢讲㗎嘛使牌屌。 咁呢个确实系。 你系咁叫香港人生仔嘛屌我你戇鳩你都我养呀屌你咪生完之后大哥咁样系咪 唔系喎嗱你讲起生仔呢样嘢呢虽然我今日同。 又讲屌你 就。对我今日同阿教授卿过啦咁但我觉得呢个都值得去再去即系去强调一次。因为其实呢佢讲呢啲嘢唔系空穴来风㗎。你尤其你睇返而家香港嘅政策文件你讲啲咩十年大计你讲尤其系而家嗰个 2030+, 我唔知道有冇人认真睇过。即系之前阿谭文豪呢即系其实佢做嗰一學花生都提过㗎喇其实系。即系尤其系人口政策嗰样嘢。即系人口政策嗰样嘢系值得好多人呢都非常之系去警惕嘅。即系你话嗰个沙子换血嗰样嘢呢佢系 佢嗱，佢而家佢嗰個政策文件嗰度就講到明，就係、是、話，如果而家去到即係2030年嘅時候咧，嗰、那個生育率咧係差唔多去到即係0.3咁樣。 嗯， 而家0.8啦，而家系一点零点八啦，系嘛？即系少过个 replacement rate 啦。但系你去到三零年代嘅时候，去到0.3喎。咁但系佢喺度讲呢样嘢，佢唔系去试图令到香港人去愿意生仔，唔系会俾香港人一个 incentive 去生仔，而系话系喺度铺垫紧，就系另一个危机，就系话香港人咧，即系佢话佢咁讲嘅就系话一千人里边。是只是養180多個僆仔嘅啫，呢個細路仔嘅啫。但同時間1000人裏面是養500多個老人家，即係等於呢，如果換算返嘅話係等於兩個人換一養一個。 咁佢 justify 咗一樣嘢，即係香港人就唔會生仔㗎，因為你唔會， 但係 你唔會幫佢養嘛。 但係個方法佢就唔係話叫人哋生仔喎， 就係諗住多啲即係新來移民㗎嘛。 佢 justify 佢新移民喎，呢樣嘢先大喎，就等於就係話你而家你班香港人呢，本土普生土長嗰班香港人呢，自生自滅啦，你嗱你即係你而家你活埋你一代人呢就好啦，你唔好生仔啦，你絕育啦，你自己就。 不過咁，你呢個講法呢，即係太過 straightforward 去分析。我記得即係司徒華呢，當年呢即是都有 argue 过你这个 point、 啊、 他认为你听下这个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啊、 他是没问题，你那班移民下来的人，即使是新移民都好、 啊、 因为他曾经活过在共产党的管治里面， 是 他认为他比我更加清楚共产党丑恶的面目，所以他来到的话他放心，这班人始终有一半人以上是会对共产党不满，当然有很多是有利益的人，他说即係嚟你工聯會，即係嚟到又送電話卡啦，又即係又搖籃到墳墓啊，照顧住你。但係佢照顧唔到咁多噶嘛。 唔係呢個就等於就係之前。 所以司徒華呢個理論咧，所以你就頭先嗰個講法唔可以一概而論。佢認為唔驚， 唔係 因為嗰班人曾經活過喺共產黨管治裏邊， 我 哋更加唔驚，因為佢知道共產黨嘅醜惡，佢更加即係珍惜香港嘅制度，更加會捍衞香港嘅制度。 唔係阿土伯，你呢種講法咧就以民主大局去諗，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即系唔系讲民主，唔讲政治啊？你系咪可以容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嘅人，就系基本上系不育先？你系咪咁样容许先？ 唔系咁，但系 你咩make sense先？ 唔系不唔不育，唔系不育嘅问题，而系因为你喺一个城市化嘅环境里边，因为系一个即系已经系高度发展嘅资本主义社会，竞争咁激烈嘅环境里边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喂，我越生得多，对我系冇数噶。阿哥，喂，如果我有个细路，而家我担心我有咩问题，系同你一样嘅问题，屌，同你一样嘅问题。佢结婚点啊？边个帮佢买层楼啊？大哥，好似而家我咁捻逍遥啊，大哥，逍遥派啊，搞花生台啊，屌，可以签 check 啊，屌，唔够数嘅时候我顶咗佢。喂，梗唔得啦，大佬，我养个细路，屌佢储钱要买楼噶嘛，大哥，系嘛？所以。面對咁激烈競爭嘅社會嘅時候，你只有一個就係 fill in 嗰啲 immigrants 咯。嗱，我哋先冇一個先驗嗰樣嘢，就話大陸嘅一定係契弟，一定係醜户嘅，一樣係文，一定係文化水平低嘅，一定會溝淡我哋，背後一定有政治。咁我先唔好咁講先。但係其實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全世界進步得最快嘅地方，其實是一個移民城市啊嘛。香港如是，美國如是，深圳當日都係如是。都是靠移民，因为为什么那些人呢这么努力要去换一个新的环境，就是想自己进步嘛，所以来到更加会努力。反而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代呢，我没有经历过即是那种艰辛的苦况的时候呢，反而我们是会怠惰。所以你不可以一概而论讲你的套路，就我自己生晒得啦，我社会、会、自然进步啦。我觉得这个讲法呢是要经过验证。我不是帮那些新移民，也不是要即是踩那些大陆人的角度去想，而是我纯粹从一个经济发展的角度，养几多人的角度，用回你那时候人口老化的论点。 我只是觉得一样东西，就是有没有想过好像新加坡那样，其实新加坡的那个生育率都很低的，但是新加坡的政府 有做事鼓励生育， 是啊，同埋 你香港是不会的嘛， 最少新加坡 他两条腿走路，一他是不断吸纳全世界的精英， 是 我的地方， 是啊， 二他就鼓励生育， 嗯， OK， 但香港兩樣嘢都唔做。 但係佢唔係香港，因為佢嗰個審批權唔喺佢手啊嘛。 唔 係 唔 係，要咩人 講 都 講緊 手。 講緊嘅係話你點樣去到優待本地人，鼓勵佢生育呢一樣嘢，係、啊、香港政府唔做啊嘛。你諗下， 起碼房屋政策係可以做好多嘢。 第二樣嘢，喂，新加最簡單一樣嘢，新加坡其實係好鼓勵喺啲學院嗰度玩 speed dating 㗎嗰啲咁嘅嘢。香港你都唔鼓勵呢啲咁嘅嘢㗎。 屌你自己搞啦！ 唔係啊，我講緊嘅係純粹係人哋嗰個 incentive 啊，我唔係講緊你做嗰樣嘢啊。 OK， 係啊， 唔係點解新加坡做唔到呢樣嘢咧？因為佢好多佢係要即係佢，因為佢唔係募兵制啊嘛。佢 徵兵制 啊 ，sorry， 佢徵兵制啊嘛，佢唔係募兵制，佢徵兵制啊嘛。你徵兵制，佢最大個問題係乜嘢？因為嗰啲男士啊，本來大家你同我同齡嘅入大學嘅，屌你走咗去讀 Year One， 我走咗去當兵嚇、啊，培訓一兩年咁樣。跟住你嘅發展咪會好過我咯，佢大部分嘅女人係嫁唔出噶，因為你冇理由揾個渣嘅你嘅男人噶嘛，話曬呢個都係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嘛，新加坡， 嗯， 所以佢咁大鑊嘅問題就係咁解啊，佢點解要搞 speed dating 咁解啊？同埋你一個唔開放嘅社會，屌 speed dating 可以唔生嘅啫，一樣係嘛？我介紹個女俾你一定要同佢生仔啊嘛，大哥。你可以淨係博嘢㗎嘛。 我純粹講佢 incentive 嘅啫。 冇咩 incentive 嘅，老實講，我嘅總結其實都唔會錯得曬嘅。一個高度發展競爭嘅社會嘅話，我哋係唔會生咁多細路㗎。我成日都講個道理㗎，嗰陣時我老闆翻上嚟講，你生細路嗰刻，好想生細路嗰刻，其實對自己係已經冇期望。我要將自己嘅希望寄託喺我下一代裏面啦，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唔掂啦。如果我覺得自己掂嘅時候，屌我做乜生啫？我自己搞掂啦咁样，所以我最近呢一两年先觉得，其实应该系早啲生细路嘅屌。我呢个系对自己嘅反省。 呢个唔系一个正常嘅政府嘅形态咯，因为你鼓励生育，尤其系一个咧，你系唔应该嗱。其实讲真，你就算你指望大陆都系不切实际，因为大陆嗰个生育率都不足。 同意。 佢亦都面对一个叫做系劳役思拐点，系嘛？佢亦都 replacement rate 不足嘅，其实系。咁而你去指望人哋，咁而家都講啦，係咪大灣區係講緊錯位發展啊嘛，係嘛？大家要翻工嘅，你仔喂邊個生得多仔嘅，咁咪邊個做？咪即係講真， 咪但係你政府嘅政策公道啲講，你點樣搞咧？香港其實都有㗎啦，即係你申請綜援都好，你多個細路其實多啲錢啦、啊。你要個公屋單位大少少，你多一個人啦、啊，大哥，係咪？都唔係冇㗎。我生个细路可以多几万蚊免税额嘅，唔系冇鼓励呢样嘢嘅，但系就唔系咁，即系而家夸张到咁。 都有， 尤其是我哋嗰代 嗰啲本身嘅嘢咯，即系老本咯。 第三代香港人，其实好多人冇生。我哋第三代香港人，但第四代好翻啲啦。我哋第三代嘅香港人，即系由1966杀到唔知75嗰啲啦，好少生细路。 嗯， 因为惊佢受苦啊。屌、你咪见到8964嘅屠城啊，仲生？屌你面对嗰个共产党政权，我自己顶算啦。 唔系，但系我 仲生佢出嚟俾佢受啊，大佬。 我嘅理论就系咁样嘅，其实讲真。 移民咗去嗰啲又唔同。 一个好嘅世代咧，就唔系一个出生嘅一个保证嘅必然嘅条件嚟。咁即系讲真，其实呢个世界上面咧，历史咧，其实坏嘅时代咧，永远系比好嘅时代多。每个时代都有嗰个时代嘅挑战嘅。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亦都唔应该以呢个理由咧去 justify 自己唔生仔嘅，因为你作为一个父母，冇责任保证佢系一个好嘅时代嘅，系嘛？每个时代都有当个时代嘅挑战，系嘛？即系我觉得系咁样。 In general， 同意你讲。 而每一个人佢都系独立个体嚟嘅，佢有责任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嘅。即系我嘅理论就系咁样啦。即系家长所做嘅嘢好有限，当然。好決定性，即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嘅情況底下，咁但係每個社會都有每個時代嘅挑戰㗎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喂呢樣嘢係責無旁貸㗎喎，佢所做嘅角色係。 咁所以我頭先咪有一句最後結尾，即係你未講頭先嗰啲説話之前，移民咗嘅人咁咪願意生咯，係咪 個環境都唔同咗。 第一，你喺嗰度好悶啦、啊，你唔生個細路喺度湊下，咁咪日你眼望望我眼同你條女係咪啊？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咁競爭激烈的社會裏面，我都不想去不斷在度輸啦。喂，第日考個 TSA 啊，你條僆仔可能第時都要考 BCA 啦。屌你，同唔同我温啊？屌你，唔通話我公民抗命啊？屌，叫佢翻學校唔撚考考啊？喂，我都未必做得出、啊。 我廿年前嘅逃亡，我未必都做得出，唔通叫呢个叫个仔屌你咩冲出班房咁？ 你真系有个仔嗰阵时，你 mentality 冇晒噶啦， 冇错啦，系嘛？我梗系唔敢啦，去到咁嘅阶段，大佬又唔系我瘦，系佢瘦，大哥。唔系呢个系唔系我即系分析翻从世代用女大佬嗰个方法讲。第三代香港人小生細路，即成日走去讀 master degree 屌嗰啲撚樣嘅， 讀嚟做咩？讀書係讀畫，其實講真的，讀書都係即 係唔係佢點解咧？因為太悶之餘咧，仲有少少錢，咁啊覺得永遠都係自己不足嘅。 即係我最討厭嗰啲讀書係為咗鬥 CV 嗰啲人，即係如果你自己係真係真心相信，或者係對呢樣嘢有興趣，嗰份嘢對有興趣呢、這個我 appreciate， 但係有啲人就係純粹為鬥 CV 咁樣樣，呢啲 鬥 CV 係戇鳩嘅。 唔係你冇得揀啊，因為香港嗰個行業結構真係全部靠 CV 噶嘛。咁你可以點樣啫？即係金融業，個個都係一攤開張 CV 全部都係沙子。 同埋最撲街就係而家開始有講呢啲鼓吹嗰種咩所謂生涯規劃之風，呢啲係戇鳩嘅，屌你老尾！即係講真，你有好多人生嘅傳奇咧，都唔係生涯規劃翻嚟嘅。曹星如有冇生涯規劃嘅？屌你老尾！佢跟車出世啊嘛，大佬啊，佢跟車出身啊嘛，點解邊個同佢生涯規劃？ 冇，我調翻轉問幾多個曹星如？ 咁係，咁但係講真，即係人生呢啲嘢，其實講真，好多時候都唔係話一行做到尾㗎嘛，係咪？通才嗰啲嘢，其實有好多人係由唔同嘅崗位裏面轉嚟轉去，先至摸到自己嗰套，即係先知道自己個強項喺邊㗎嘛。 所以呢，右派永遠贏到左膠嘅原因就咁解呢，就係右派嘅人係相信個人嘅能力，我寧願改進自己，所謂 self learning 啊 ，self improvement 啊，去適應呢一個嘅客觀環境嘅轉變啊嘛。左派嘅講法就話：，我相信集體嘅力量，我哋透過改變呢個社會政策，鼓動人嘅意志個 consciousness， 即係嗰啲覺醒咁樣去改變嘅世界。但係翻到最後，如果從個人嘅成功同埋失敗嘅角度啊，一定係右派贏嚟嘅。呢個係我幾十年嚟做咗左膠嘅體驗啊！右派一定赢你嘅， 你冇办法，佢本身就系相信人啊，自私， 冇错啦，就系、是、因为人自私啊嘛，有乜理由我赚咗个钱我同你分享啫，戆鸠嘅你都系咪？喂，如果我要喺个社会里边成功，我咪叻过你咯， 啊， 即系你曹总做节目掂嘅，屌我更出位过你，系咪？我更加多人听，喂，讲市场嘅啫，有市场。有 views 有 kick 啊呢排我 有广告啊，喂就系、是、你掂啊嘛，喂呢样嘢冇得我哋集体去做噶，系咪啊？ 咁啊呢排有我见到好多呢啲咁嘅留言，即系其实譬如好似而家有位留言啦，个中国猪嘅人物咁就话我哋唔识普通话咩？唔讲普通话受众好少咁、啊、样，亦都有啲人就话我哋系咪应该即系落翻啲字幕啊？即系落字幕好似系好啲咁啊嗱。 喂，但系几难搞喎、啊！你要讲个中文好少少嘅先得噶喎。 嗱，你话普通话唔系话唔识，咁但系唔系个个识嘅。 你唔知嗰日啊，我喺台湾开会啊，呢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嗰个执行长咪就话佢又问我哋网台、啊，咁跟住佢话点解你唔用普通话做？喂，大佬，你广东话嘅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系想影响中国，我大哥，我话我冇咁传神啊嘛，大佬。 同埋即系讲真，你 唔系激真情流露啊嘛，大佬，我转一转噶啦嘛， 你 process 好多嘢嘅，其实。 喂，我讲英文唔得啊，但系屌，咁你唔够鬼佬咁传神噶嘛，大哥，系、咪？虽然即系你 Donald Trump 英文麻麻地，系嘛？有一个唔知 New York Times 嘅记者将佢嗰个 speech 咧，屌啊，系咁喺度改佢啲英文。咁但系问题话晒佢系美国人嚟噶嘛？佢系个 mother tongue 嚟噶嘛，土生土长嘛，佢梗系讲嘅嘢梗系传神好多。大佬，我哋转一转嚟讲，争几远啊，大哥？ 喂，嗱，有位网友就话 ，MT 生就话啦，生涯规划咧系美式科层架构产物。嗱，即系呢啲就系陶杰所讲咧，就即系呢个叫骨肉怀疑子啦，系嘛？即系你呢、這个美喺美式嘅生活里边有科呢、這个生涯规划咧冇问题嘅，因为其实佢尊重个人自由啊，大佬。咁但系你香港呢个社会咧？即係佢唔係啊！佢喺度講呢個咩置業，唔係即係呢個咩就業階梯啊！即係哇，你一份跟工打到尾啊，咁樣樣講呢啲咁嘅嘢啦。即係其實喂，反而係好多時係勞役人嘅大佬啊！ 但係問題你唔勞役人，你係唔會養到咁多呢啲教育機構喺度噶嘛？ 啊、就係、是、啦，即係你講呢啲啊，你變咗係好多教育機構又係嗰啲民建聯收錢咧，開嗰啲即係教育機構咧，咁然之後就係養咗好多呢一班。 話時話，我假設我曾經最近咧有個想像咧，如果我真係有個細路嘅話咧。 我都會焗佢去補習班喎，大哥。我唔通揾你阿龍幫手教啊？屌，即係一樣代理啊，大佬。喂，梗係去焗佢去補習班啦。但係如果你唔去嗰啲，咁啊考試肥佬邊個同佢咩啊，大哥？係咪你自己都冇面啊？喂，我終於明白嗰啲家長嗰啲心態係點解。你一定係揾佢啲咩精英班啊，嗰啲咩補習天王嗰啲大佬搏一搏都好啊，大哥。系嘛？佢真系可能有貼士嘅喎，屌冇貼士都算啦。 我就即系建議有啲人即系快啲做啦。老蕭之前講嗰樣嘢就話，你補習班不如搞個補習 app 啦。你啲問問題，你係唔識嘅，咁你喺 app 嗰度問，然之後佢必個價錢 咧，得咧， 佢教你。 喂，大家去喂，我唔知道老蕭係咩年代考會考同埋考呢、這、一個A level 啦。我哋嘅年代都唔得啦。喂，唔係你打電話問功課，係一兩個答案，好似你做最新消息咁嘅大哥。 佢大你廿年，咁你諗下佢咩環境？ 我哋僆仔嗰陣時候，大家去考嘅時都知道，喂，你個腦裏面係有十條八條 model answer 喺嗰幾個鐘頭裏面係嘔出嚟嘅，大哥。唔係你喺度即係吹下吹下嗰啲啊得啊，大哥。可以做燈神嘅大佬，你考試冇撚得做燈神嘅大哥，你中啊中唔中啊？翻屋企瞓覺嘅大哥，尤其是嗱，你數已經係啦 ，free cam by 嗰啲已經係啦，唔好話我哋讀文科嗰啲啊，大佬，我讀文科啊，我僆仔嘅時候啊，我八條題目啊、A level 啊，即係上晝下晝嗰啲 history 嗰啲三個鐘嗰啲啊，屌我中六條啊，我係背咗十鳩幾個 model answer 衝入去啊，中六條啊！都好似唔知係 B 呀仆街 ,A level。 邊個考試唔係咁樣㗎。 咪係囉，喂嗰啲點可以玩個 apps 走嚟屌你咪攞答案嘅大哥。嗰啲係成篇文係六版紙呀嗰時候我哋大哥。我唔敢講 free cam by 嗰啲。但係嗰啲係要操到滾瓜爛熟。一見條題目要即答呀大哥。 45分鐘寫1500字。 屌我好似我哋做節目呀屌你咪餐餐都係空槍上陣呀大哥。係咪憑經驗呀。梗唔得啦！屌你咁啊，鳩吹！你做網台節目你又得，大佬，你冇害死啲細路啊！靠 app 上去讀書，你唔加拎你真係，唉，真係第一次聽啊，第一次見啊，屌大佬！ 唔係咁，佢已經係做生意嘅模式去做嘢，即係呢 佢諗住自己做生意啫，大哥，你冇去害啲細路啊！ 喂，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喎，今日呃佢三次啦，大佬。 係啊，好辛苦啊！ 喂，踴躍啲，踴躍啲 kick 廣告啊，大佬，即係呢個生死存亡之秋啊，大佬。 係啊，我哋下個月冇錢找數咧，就交唔到租咧，俾人趕嘅啦，大佬。 真係大鑊啊！ 都俾人收咗好多嘢啊！ 好，咁啊，拜拜啦！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